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的是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听众是131尾号9270和137尾号8651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苏宁提供的定制玩偶一个。世界茶饮源自台湾，以鲜萃茶饮生活美学为品牌理念，打造年轻化的茶饮品牌，台湾30年资深茶师参与研发，上亿元海陆空广告全线覆盖全国48座城市，开放加盟已经超过1100家，8大产品体系健康原材，上100种单品盈利市场，专业指导，总部培训，区域保护，一应俱全。与世界茶饮联手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招商加盟热线400-678-6888。听众朋友，今天的 RBC 精英会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资讯荟萃，欢迎大家连续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欢迎大家收听 RBC 精英会的资讯荟萃。2018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在开幕式和主旨报告会上，记者了解到，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全球第一。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从2020年至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力争通过分两个阶段努力30年，全面建成交通强国，全面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本次大会以交通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内容涵盖了科学与技术研讨、成果与产品展示及学科报告发布和科技奖励等方面。李小鹏在开幕式上表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分两步来建设交通强国。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奋斗1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基本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服务、技术装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全面建成交通强国，进入世界交通强国的前列，全面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为此，我国将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运输方式的建设，努力提升装备水平，推动运输装备智能化、清洁化、高端化，逐步推进自动驾驶、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规模化应用，着力推动运输服务升级，推进旅客联乘运输和货物多式联运发展，大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交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记者了解到，截至2017年底，我国的综合交通网总里程突破了500万公里，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了12.7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达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里程66.3%。全球港口货物、 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港口，中国占了七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3.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农村公路达400万公里，建成村通车率达98.35%。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晓明说，到十三五末将兑现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地方因交通而掉队的庄严承诺。大会还设立了一带一路国际交通合作高峰论坛、学术论坛、2018世界大学生桥梁设计大赛等多项活动。日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来到通州区，就把城市副中心打造成北京重要一翼调查研究。他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坚持生态优先，努力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位于通州区五星路的潮白河友谊大桥，是连接北京与河北廊坊市大厂县的重要通道，也是构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的重要节点。蔡奇走下堤岸，俯身查看潮白河水质，又登上制高点凭栏远眺，向南望去，水面波光粼粼，沿岸绿意葱葱。蔡奇说，这里有北京难得的绝佳生态环境，一定要与河北携手，把潮白河两岸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好。蔡奇还详细了解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线交通连接情况。蔡奇一行沿河北上，沿途仔细查看潮白河两岸生态建设情况，了解到通州区构建四廊六环骨架的绿道网络，串联起沿途历史景观、文化资源，蔡奇予以肯定。他要求坚持绿色发展，让周边居民切实从优美环境中获得幸福感。蔡奇说，城市副中心是作为北京重要一翼，要强身健体，高水平规划建设好，承接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疏解，同时又要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包括廊坊北三线协同发展。这就是城市副中心在一河两翼中的使命，也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应有之义。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与廊坊北三线关系，从大局出发，主动作为，把辐射带动廊坊北三线发展作为应尽职责，努力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要坚持协同发展原则，加强顶层设计，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要求，在中央有关部门指导下，共同确立通州区与廊坊北三线地区整合规划，明确相互关系及功能定位，探索规划实施新机制，确保规划的刚性约束不折不扣地落地。蔡奇强调，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推动交通、公共服务、产业等向廊坊北三线延伸布局。交通方面，坚持能通则通，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方面，开展对接合作，帮助补缺项。产业方面，引导适宜产业向其疏解，促进就地就建就业。基础设施方面，帮助提高水电气热环卫等设施自我配套能力。蔡奇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使绿色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底色。潮白河是通州区与廊坊北三线共同的生态走廊，要一起治理好、保护好，精心做好潮白河沿线城市设计，加大两岸绿化造林力度，推进大尺度生态绿廊建设，共建国家森林公园，让两地共同受益。要建立长期共同管控的机制，遏制贴边开发。通州区要加强与廊坊及北三线的沟通对接，健全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有步骤地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近日，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个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也将迎来一次根本性变革。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结构， 扩大较低档税率集聚，为堵塞税收漏洞，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拟首次增加反避税条款，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利。随着世界杯开幕，不少爱球人士在啤酒小龙虾的标配下纷纷刷夜看球，而如此高频的熬夜直接后果就是出现各种健康问题。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广大球迷，熬夜看球很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前两天，河北一个小伙在烧烤店边喝酒边看球，兴致高涨时还跟朋友采取了比分，谁输了就拿碗干白酒。很快这个小伙子就站不稳倒在地上，大家一看不对劲儿，连忙拨打120，经检查发现他是酒后胃出血，在医生抢救下保住了生命。除了啤酒和垃圾食品引发的肠胃道问题，每届世界杯期间各地因心脏病入院的患者人数都会明显增多，这主要是因为高强度的紧张情绪所致。专家称，紧张兴奋的观战情绪促进大脑内促肾上腺皮质释放激素的分泌，引发体内几种兴奋性激素大量分泌，比如肾上腺素。同时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增强，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呼吸次数增多。此外，球迷看球时经常烟酒不断，加之缺乏睡眠，这些都会让心脏增加负担，心脏耗费的氧气量也会增多。如果有的人此前就有高血压等疾病，熬夜显然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很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专家提醒广大球迷，看球也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避免过度熬夜，同时注意调节饮食，多吃有营养和易于消化的食物，少喝咖啡、啤酒、饮料等饮品，有心脏病的患者尤其要尽量控制情绪。刚刚开业仅半年的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为周边40万居民提供文化活动空间，打造四网一体的多维度公共阅读服务保障体系，布局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覆盖全区43个街乡的流动美术馆。记者从朝阳区政府了解到，这个区正在全力推进文化中心建设，打造文化强区。朝阳区图书馆是朝阳区打造的四网一体多维度公共阅读服务保障体系的中心环节，而且朝阳区图书馆在小庄和劲松建设了2处馆址，也是本市首家实现一馆两址同时开放的区级图书馆。在这里，读者可以网上预约借书，48小时内免费配送到离家最近的自助图书馆。据介绍，朝阳区图书馆小庄馆成立于1958年，一个多月前刚刚完成了重装改造，设置了新书墙，方便读者借阅，儿童和老年人阅览区，扫描身份证就能无线上网。朝阳区文委主任高春丽介绍，四网包括传统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自助图书馆为主体的城市街区图书服务网络、电子阅览室、共享工程服务点为基础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流动图书馆为主体的定制化阅读服务网络，这些网络相互支撑，构成覆盖朝阳区的一体特色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朝阳区图书馆馆长李凯告诉记者，对于那些不方便来图书馆的读者，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实现朝阳图书馆的办证、预约、交纳押金和滞纳金等基本服务，在微信上自助预约指定图书，就近配送取书，读者还能通过自助图书馆还书。目前朝阳区传统图书馆服务网络囊括了公共图书馆室430多家，年均接待读者450多万人次，借阅图书240多万册。朝阳区还结合政府资源与社会力量运营能力的优势，建成了孟公房馆、陈冰书房馆、 798邮轮丝馆、梁月书房馆、东艺产业园馆、三里屯馆、东区儿童医院馆、独具时光馆八家社会化馆里的城市书屋，解决了北京 CBD 和各艺术园区内公共阅读资源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扩大公共阅读服务的覆盖人群。高春丽表示，除了公共阅读服务保障体系，朝阳区还建立了区级、地区级、街乡级、社区级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最早建设的垡头文化中心辐射周边南磨房、十八里店、王四营、豆各庄、黑庄户、垡头等街乡，打造了五乡一街文化联盟。而刚刚开业仅半年的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则可以辐射周边香河园、三里屯、左家庄、和平街、安贞、太阳宫等五街一乡，为40万居民提供文化活动空间。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透露，十三五期间，朝阳区将再建三个地区级文化中心，其中长宁地区将建设全智能文化中心，设数字文化体验等设施。奥运村和东坝地区文化中心也将选址完成。另外，在通过图书馆、文化馆等提供精准文化服务的同时，朝阳区还通过线下社区美术馆、线上数字美术馆、社区文化服务、志愿者服务等多种形式，整合朝阳区公共文化资源，把优秀的中国文化艺术送到社区家门口，有序推进社区流动美术馆建设。50家社区流动美术馆已经全部建设完成，实现全区43个街乡全覆盖。石景山区日前发出首例证照分离营业执照，北京金玉康源中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拿到了证照分离改革以来的首例营业执照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据了解，过去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企业办理证照需要20天左右，现在仅需要4天。原先开公司首先要取得主管部门的经营许可证，才能到工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也就是先证后照。之后的改革实现了市场准入领域的先照后证，但一些企业反映，获得商事登记主体资格后，要实际开展经营业务，还存在办证多、办证难等问题。目前推行的证照分离改革，将企业经营所需的营业执照和能分离的许可证照相分离，通过清理和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市工商局副局长方宝清表示，证照分离改革是解决企业快入准营的一项重要举措。工商部门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注册，实现了当日申请、当日办理营业执照，还通过双向受理、一网推送模式，及时向相关部门推送工商登记信息，有效加强了部门协同，提高了证照衔接的效率，从而给企业更大的便利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为了解决停车难，西城区各街道将建立可用停车资源台账，并在此基础上规划新增车位和共享车位，并对接驻区单位等组织，推进停车资源共享。去年年底，作为西城区最早的共享停车试点，黄四大街24号院曾经提供27个共享停车位，但半年来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对此，德胜街道今年开始与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对接，目前已与北广集团等5家单位、4处停车场以及新街口外大街等5条道路路侧停车达成了共识，预计年底前可提供499个共享车位。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城区目前停车位缺口近9万个，供需矛盾突出。为此，西城区将通过开展党建引领解决停车难这块硬骨头。根据工作方案，各街道将建立可用停车资源台账， 并把设立停车场纳入疏解整治后腾退空间利用规划。区城管委将组织相关部门按照街道需求和停车资源情况规划新增车位和共享车位。区园林绿化局在新增绿化建设和绿地改造中将新增车位同步规划。区委社会工委和街道工委对接驻区单位党组织推进停车资源共享。路面由12米一下子扩宽至30米，曾经人车混杂的小巷摇身一变成了天坛周边的避暑捷径。满是违建的路侧华丽转变为冬奥文化墙。作为东城力推的精品片区之一，经过改造的体育馆西路与全新的面貌亮相。不仅体育馆西路，本月底前还将有安定门街道方家胡同以南地区、建国门街道协和医院周边等在内的东城共68条精品街巷将集中连片展示成果。法华南里社区就在体育馆西路旁，住着2000多位居民。由于属于老旧小区，过去没有规划停车位，很多居民没地儿停车，只能见缝插针，给本就不宽的道路添了不少人工堵点。提起体育馆西路过去的交通乱象，体育馆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四清介绍，北起法华寺街，南到体育馆路，全长440米的体育馆西路改造前最宽的地方只有12米，路两侧违建多达72处，还存在7处违规的开墙打洞。本来路就窄，因为临近天坛公园，路边还停满了社会车辆，把本就不宽的路挤得只剩下一条车道，汽车和非机动车混杂在一起，如果遇上错车，有时整条路都会被堵得水泄不通。畅通道路从拆违开始，陈四清说，街道率先拆除了自己门前的避风阁和自行车棚，还拆除了3层的仓库，自拆违建400多平方米。有了街道带头，道路两侧的单位也纷纷用行动表示支持，几个月的时间就将道路两侧5000多平方米的违建拆了个干净。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东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因为施工时需要拆除学校的一堵围墙，经过沟通，校方最终决定重新安排课时，提前放假，为施工创造了条件。如今的体育馆西路北段路面拓宽了足足18米，从混杂的单车道变成了正对的双车道。遇到磁器口或者是天坛东门堵车，这条路甚至成了必堵捷径。原来道路两边19棵国槐保留下来，并且巧妙地被设计成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隔离带。陈思清表示，体育馆西路改造后极大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有效地分流疏解了虹桥市场、天坛东门、体育馆路等人流密集区域过往车辆，畅通了局部交通循环。原本满是违建的体育馆西路南段，如今已经华丽转身，各个比赛项目化成了一座座动感十足的砖雕，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冬奥文化墙。体育馆西路南段还布置了一个小型的4块预警关，大概100余平方米，让人充满遐想的奇石点缀在郁郁葱葱的绿植当中，别有一番味道。第3届首都国企开放日，总共开放线路达155条，其中57条新开路线首次与市民见面。在炎炎夏日，市民的热情如天气温度般直线上升，国企面纱再度揭开。今年国企开放日是首农食品集团成立后首次整合首农集团、精粮集团、二商集团3方资源，向广大市民开放了东西南北4条主要参观路线，共15个参观点。从食品加工到农耕文化再到科普体验，每条线路都各具特色，充分展示出首农食品供应保障首都市民生活的能力和服务品质。同时还开展了首农食品大集展销活动，现场3元、8喜、古传、绿宝、王致和、6必居等都为市民提供了质优价廉的好产品。作为首农食品集团西线特别的一站，北京茶叶博物馆迎来了60名小朋友，体验了传统技艺，感受传统文化。为了调动小朋友的好奇心， 精心设计了一条集趣味性、体验性和科普性为一体的茶文化之旅，既带领小朋友手工制作茶包，还为小朋友准备了爱心标签，可以将亲手制作的工艺品作为父亲节的礼物，向家长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参观茶博物馆的环节里，小朋友们听到了我国茶叶的起源和茶文化的发展历程，看到了自汉朝至今的代表性茶具，了解到了茶叶的分类、制作等知识。小朋友们尤其对电子书、幻影成像等高科技展示感兴趣。小朋友们时而安静聆听，时而热烈交流，在漫长的时光隧道中，在丰富的茶叶知识里感受着我国传统文化。今年是华都第二次参与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华都作为首农集团旗下白酒主品牌的代表，正依托平台全产业链条的支持与助力，以崭新的面貌迈向开拓创新的发展之路。此次活动让百姓近距离地了解了华都，感受华都的历史文化，感知华都的匠心精神。通过参观华都文化展馆、灌装车间、古法酿造车间、老酒库房，嘉宾们充分感受了华都的潜心传承、制作工艺以及匠心匠艺。为了让大家都切身体验酱香老酒，华都酒厂特意设置了品鉴体验的环节，每一位有兴趣参与的嘉宾都能够免费品尝到珍稀难觅的酱香老酒，醇厚的美酒刺激着味蕾，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味觉体验。顺心农业是一家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瓜果、果树种植、加工与销售、白酒生产与销售、肉食品加工与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为一体的相关多元化大型企业，牛栏山酒厂、鹏城食品等都是其下属企业。鹏城食品分公司对外开放了分割车间、屠宰车间、精细加工车间、熟食车间以及冷储车间，每一个车间都有一套非常智能健全的食品安全系统，保证产品的品质。牛栏山酒厂不仅酿酒是行业标杆，对此次国企开放日也是一丝不苟，带领百姓细致地参观了老烧锅文化展示和酒食展厅，不仅让百姓了解了明末清初老烧锅的酿酒场面，还让游客亲身体会到了我国古代酿酒和饮酒的乐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 RBC 精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节目情况，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精英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好，我们下期再见。 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